你好啊，三位主持你好。我想问问啊，罗农夫咧，我咧就种，即系咧，我哋初初学种嘢，但我咧就种呢个合掌瓜，但系咧唔知点解咧都唔得嘅。即系佢有啲苗咧飙出嚟咧，但系嗰啲合掌瓜又会即系烂啊咁样咯。 合掌瓜好易种噶 喎，系咯系咯，但系我觉得好似好难种咁啊。 坦白讲啦，我冇种过合掌瓜， 我又种过，就咁佢出咗咁啊摆喺度，佢就无风无浪咁有瓜食咯，都唔使点做嘢咁啊。 不过分享少少经验，今年啲瓜系真系好多咬，系啦，好多咬。 但我哋唔系咬，因为即系太过落得多雨咧，佢有啲苗一长出嚟好高下啦，我哋喺泥土度种啦，但系咧系咪淋晒咧又烂啊，咁啊种唔到喎。 都可能系啦，可能系啲泥湿得滞咧，会令到佢沤烂下边啲根，系啦。 要够阳光噶噃。 系啊。 田嗰度好猛 阳光，系好猛阳光，系啊，咁留意下疏水，系同埋种嘅位置一定要够高啲，系啦。 我要够高啊！ 系啊，够高，千祈唔好起啲即系低洼咗、凹咗啦，或者易积水嘅地方都唔适合种瓜，系啊。 哦 呢、這个都要留意住，但系合掌瓜的确系好易种嘅。咁去街市咧，有时老嘅合掌瓜就咁摆落去咧， 出咗牙咧，摆落就得噶咯。 系，不过我自己真系未种过，我知道就 系。我买嗰啲苗咧，即系买合掌瓜翻嚟啦，即系摆落，等到佢有嗰啲嗰中间嘅嚿出咗嚟咧，然后挤落去种啦。但系三个咧都唔得嘅就 系。系。就可能系水多嘅问题啦，系啦，同埋今年真系好多虫，即系可能佢长几块叶咧，已经啲虫已经嚟咬紧啦。 咁即系应该点样整佢先去冇虫？ 如果系最直接嘅方法就攞啲网包住佢啦，系啦，包住。 包有瓜板喺个地下度种啊？ 唔系包到佢包到啲叶咧，即系大棵少少啦，健壮少少啦，咁先拆咗啲网佢咯。咁其实咧，你用个大嘅鱼汤袋咧，其实都 OK 嘅啦。 哦，大一鱼汤袋笠住佢。 系啊，冇错吓。 啊，一笠到佢一高啲啊，一迟啲咁啫咧，一冇咁多雨落会唔会好啲咧？ 都唔系，都有。另外問題就是太熱的問題啦。 係咯，就係我哋唔知點解咧，即係初學者，即係種咩都好似唔得咁樣。 唔緊要，係因為今年天氣實在係真係差啲，係啊，所以唔關你事啊。今年天氣真係差，我都種得差，唔關你事。 係啊，係咯，我哋今年咧即係學咧，就係樣樣種唔到咁樣咯。我而家咧喺度學緊種緊豆角咧又。 係啊，咁豆角係容易係滿足感都幾好，係不過記住要梳緊啲葉咯，豆角係啊。 即係要掹，即係一有葉都係要掹咗啲葉。 係啦，冇錯。系啊，我呢度冇系啊，仲未教到种豆角，系有机会再教。但系咧，记紧啲叶要梳紧啲咯，即系起码梳紧一半嘅叶走吓。 咁如果系豆角咧，我哋施肥应该施啲咩肥而家？ 其实如果你一开始种嘅时候咧，你摆足够嘅肥咧，其实中间都唔使点施肥啦吓。 哦，即系唔使点施肥。 系啦，冇错系啊。 如果我哋施肥，咪施啲骨粉落去啊，定花生枯水 啊？系啦，一开始施啲骨粉就得啦，系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唔该晒你， 唔使客气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好，跟住就系何太嘅电话啦，何太你好。